这场决赛果然没有辜负各方面的期待，距离比赛正式开始还有一小时时，六里松综合体育馆里已经座无虚席。这里不是加氏的主场，但豪门战队的影响力岂是之前诛仙玄奇之流可比？在这场最终对决中，加氏粉丝也聚集到了一起，在本地自发组织的。 也有H氏最铁杆从来都会随队出阵的加氏最最铁杆的亲卫军 也在这一场比赛驾临了现场，全场一片望去，四处都打有对加氏支持的祝语。但是相较之下，直接祝福今晚比赛胜利的真是少数，更多的标语已经是指向来年，指向加氏在联盟中横扫千军。 就如比赛前调查所表现的，即便有很多期待星星获胜，但是更多的人对结果的预测上还是看好了加氏。作为加氏最忠实的粉丝，此时又怎会质疑他们的超级战队？相比之下，哪怕是期待星星获胜的玩家，也只是默默地期待着好戏，把口号喊出来，他们怕被别人以为是傻瓜。 但是就在这样的大风向下，偏偏就有那么一伙傻瓜，他们在一片又一片加氏的旗帜海洋中高举着星星的招牌，大喊着要打倒加氏。他们成为了周围很多人的笑话，但他们也不管不顾，他们可是星星最坚实的支持者，星星战队的选手和角色从网游里开始就和他们拥有了牵绊。 相信，相信。田七带着众人实际呐喊，就是为了提醒所有人不要忽视了星星的存在。加氏粉丝们很快发现了现场有这么一小伙不知死活的家伙，顿时各种嘲讽、挖苦、风言风语全都吹过来了。田七等人不为所动，继续拿他们的行动来表达这对星星的正式支持。 晚7:30，场馆内的照明系统渐渐开始一点一点关闭。观众们顿时兴奋起来，因为这预示着距离比赛开始又临近了一步。无论是早期的电子屏幕转播，还是现在的全息投影，无疑都需要光线的集中。看荣耀的职业比赛，差不多就和看电影一样。正是一开始。 除了比赛场，其他就是一抹黑。要不是这得天独厚的条件，叶修这样数年比赛居然没被人识到真面目，也很难成为现实呢。待照明光线基本全暗，现场解说开始大声宣布选手入场。首先是加氏战队，率先出场的是萧时钦，因为看好加氏未来，毅然转入出局加氏的大神。 光柱在此时打到了选手通道，萧时钦快步走出，挥手朝观众们致意。这样的场面他不会陌生，但是也有整整一年未有经历了。看着比赛场上随着他的出现而打出的生灵灭的全息投影，连萧时钦也觉得新鲜有趣。鲜活的角色在场上展示了一番战斗的英姿，现场一片掌声。 随后，光柱转交给了加氏第二个出场的选手，场上的全息投影角色也跟着变换。这是全息投影之后全新的选手出场方式，现场的气氛被彻底点燃，加氏粉丝们嘶声叫好。这一切随着他们最后一个登场选手孙翔和他们的王牌角色一夜之秋的亮相，达到了高潮。 加氏之后，出场轮到了星星。现场解说刚一提到名字的时候，现场已是嘘声四起。而后解说介绍出第一个出场选手是叶修时，嘘声更是彻底达到了高潮。期间更是夹杂了不少谩骂。随后，叶修所用角色君莫笑被全息投影呈现出来的时候，现场更是一片哄笑。 因为只是个人秀，所以用不着缩放比例， 角色的形象比起真人还要放得高大一些，于是角色身上的装备看起来也就更加清晰明了。于是君莫笑这一身混搭装备产生的笑话也跟着一起被放大了。君莫笑这一身虽然也都是75级成装，但却囊括了布皮锁重板五大类，这让玩家怎能不笑？这样混搭而出的穿戴风格实在太新奇有趣了。哄笑声中，现场变得更加混乱。忠实的家世粉此时嘲笑这一身装备之余，继续大声谩骂他们眼中的忘恩负义之徒，甚至有激动的家世粉试图冲入比赛场内，但很快被保安制住，驱逐出场。如此有话题有争议的比赛，现场早就对这种可能发生的激进行为做有针对性的安排和部署。夜休之后，对星星的嘘声明显小了很多，最后像罗吉啊、安文义出场的时候几乎都快没了声息。田七那帮人倒是继续纵情呐喊呢，可是在这座无虚席的场馆之内，他们的能量毕竟还是太小了。一番选手介绍后，这半个小时也过去的差不多了，两边的比赛席此时也已经准备就绪。选手准备席这边，家事老板陶轩亲自前来督战，开战之前又是过来客客气气的和叶修问候打着招呼，现在这么多家事粉丝的注视下，他当然是要做足功夫了。随后就是赛前的最后准备了，此时双方出场名单已定，再不能做更改。不过目前有消息透露，随着新赛制的使用，联盟有可能也会更改选手出场的安排方式，改为不事先确定名单，而是现场各队临时指派。但这终归都是后话，这场比赛延续的还是旧有的思路。快八点，裁判开始过来招呼双方战队第一个上场的选手准备时，星星这边第一个出战选手已经站了起来，唐柔。星星方面派出的第一个出战选手是唐柔，这是叶修的安排，而他本人也对此非常满意，因为家世第一个出战的选手不出意料的话应该是孙翔。唐柔当然对于和这种强人交手非常感兴趣，而从叶修对比赛的分析而言，孙翔和一叶知秋这对组合目前不是星星任何一个人可以正面抗衡的。叶修设想过很多方案，最终还是决定以唐柔先一步上阵，以硬碰硬。万一唐柔爆发的超乎想象，拿下了胜利，那固然是最好。如若不能，以唐柔的战斗风格，大概早已经激得孙翔火力全开，所以排在第二个出场的将是莫凡。莫凡沉默而又有超级耐心的打法，将让孙翔上一场积蓄的激情无处释放，转成烦躁。这种心理下更容易产生破绽，由莫凡去和他慢慢周旋最合适不过。即便这场再不胜，那么第三阵星星将由魏琛出战，以他的老辣猥琐去对付刚刚结束一场郁闷比赛的孙翔。唐柔、莫凡、魏琛，这就是星星擂台赛的出场名单头三个顺位，而这样的布置完全都只是针对孙翔一人。孙翔虽然从来不曾在语言上占到过星星半分便宜，但这丝毫没有让叶修小瞧他的荣耀水平，甚至做出以三博一的部署。唐柔朝右边的星星比赛席走去，而现场的广播也在此时宣布了擂台赛第一场对阵名单。星星战队，唐柔，角色战斗法师韩嫣柔。家世战队，萧时钦，角色机械师生灵灭。萧时钦，听到名字出来的一瞬，唐柔惊讶地停下了脚步，回头望去。 还没走出多远的他清楚地看到家世的选手准备席中站起准备离开的正是那个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文之极的选手。居然不是孙翔第一个出战。星星战队此时惊讶的可不是唐柔一人，所有人都朝着家世的准备席那边望去，结果他们这般眼神可算是让孙翔爽到了，在那边拍掌大笑，指着星星众人的样像是在看动物园的猴子。 哼，以为第一个出战的会是我吗？上当了吧你们。 孙翔哪会轻易放过这样的机会啊，立刻大声地叫着。肖时清回头也朝星星选手这边看了一眼，微微笑了笑后回头坚定地朝着家世的比赛席那边走去。星星没有对孙翔抱有任何轻视的心态，可现在看来家世同样没有低估星星的意思。孙翔要拿五个人头分的张扬挑衅是有意为之，还是这家伙无脑以后战队将计就计做出的调整？现在揣摩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但是孙翔没有第一个出战就可以说让星星的战术安排落空，更别提对手很有可能是反解读了星星可能的安排从而做出的部署。萧时钦对唐柔吗？就从这一场最终的对战名单上，叶修已经嗅出了几分针对性的味道。由萧时钦这种战术素养极高的选手来对付唐柔这样的战斗狂人确实是上上之选。不过转念又一想，像萧时钦这种荣耀智商极高的选手面对任何类型的选手都可以说是不落下风的，由他率先出战或许也只是出于稳定场面的过度安排。意外的安排打乱了叶修的部署，让他也在不住地分析着形势。出场名单虽已确认，但是却也可以根据形势给予出场选手不同的指示。叶修朝唐柔望去，就见这妹子看到家世出战的是萧时清后脸上露出了比较遗憾的神情。叶修太懂唐柔的这神情了，只是此时让他露出这种神情的选手竟是萧时清，这要让旁人知道了那不知会作何感想呢。萧时清那也是全明星级别的选手，即便战术大师的声名最为响亮，但就单挑哪怕孙翔也肯定不敢放言必胜。这种级别的选手别说萧时清了，就是张新杰拿着牧师过来会打成什么样的局面都不好说呢。